欢迎收看我卡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2023年10月9日星期一，录音嗰时仲系八号波。 呢度系我卡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小犬座， 即系冇人谂到过咗呢个台湾，本来话要 会减弱嘅，大家都要减弱嘅，但系佢冇减。 唔系觉得佢真系减弱咗噶，其实过台湾嗰阵时咧，俾中央卡加教咧，系即系佢又唔系打正，所以唔系真系差到多，但系都细咗嘅。但系佢喺台湾到香港呢段距离个内海度再次增强，变翻做强台风啊嘛，咁啊，点解我哋会嚟香港咧？所以我哋好朋友咁样将佢放咗喺最前面啦。既然都讲开大风啦，咁啊，今个礼拜六日咧，本来就系 PL6嘅举行日子嚟嘅。咁星期六就还好，但系星期日咧，因为佢急速接近变强咁样，结果佢系好喺15分钟之内宣布变咗9号啊嘛，即系香港就好啦，立立乱啦，成个即系尤其地铁啦，因为地铁地面线嘅话系九号风球要停驶噶嘛。 系啦，咁就我寻晚知道打风之后，我第一时间就翻公司，因为公司冇人，我尽情打 Elden Ring。咁我收工7:00几9点破风，所有地上线封晒。好在我落车嘅车又上车嘅车都唔系都喺地下嘅， 即系咁啊！结果有啲人啊，被逼要即刻落车啦吓，佢严重到啊，突然间服务停止，我哋现在请你现在下车。身份礼低，我唔记得个句嘢，总之就系咁嘅语气啦吓。总之我哋而家停止服务噶啦，你落车啦你。我谂紧，哇！呢个钟数你叫人落车去边度咧，大佬？你收埋驾驶，你收埋个发埋去之后收车嗰阵时，你唔发出嚟就话啫，即系上边啲人你赶佢落车喎。 冇计喎，呢样嘢就算日本都系咁样嘅。如果停咗站嘅话，你又落车噶咯。 咁啊，佢结果就好多人都要临时去翻唔到去啊嘛。你嗰个风球，你连地铁，因为地铁系最后一个收嘅公共交通嚟噶。你巴士嗰啲咧，八号就要收噶啦嘛。即系八号之后就会陆续去收噶啦嘛。咁你到咗九号之后，你系嗰间全世界冇地方冇嘢噶啦。一系你就搭的士咯，俾啲的士老汤咯。即系如果唔系就咩啦，咁 OK， 咁所以星期日嘅 PL6咁就唯有取消啦。你星期六搞咗，但系星期日有啲人取消。咁嗰边就讲就其实佢话嘅补偿方案，简单讲就只不过系到下一次嗰阵时优先俾你咯，冇噶啦。 系噶，一定系噶啦，因为依天灾依咁嘅天灾嘅话，天灾嘅话咧，通常佢就叫咩？俾补你人情补嘅道理嘅，老风唔补你嘅。 因为咧，香港嘅历史上咧，呢啲 ACG 活动，嗱，我唔肯定有啲好细嘅 only， 因为有啲我唔系去晒噶嘛 ，only 嗰啲会唔会有？但系历史上咧，要真系要数翻到上一次因为打风而取消嘅时候咧，要数翻到，不过唔系同人展啦，系数翻到1997定98，我唔记得咗，维克托九号风球嘅分分数。就嗰一日就取消咗，就打九号风嘅嗰一日取消咗，第二日开翻嘅。即系我真系印象中系桃人展的话系未试过发生嘅，最少综合大少少嘅综合桃人展系未试过发生嘅。就真系日就要数到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先有试过嘅。点解我咁记得咧？因为当年维克独立嗰阵时咧，我系去捻咗会展嘅。我盘算就系、是、嗱，如果佢搞或者唔搞啦，可能咁如果佢搞，咁我但我冇出席嘅话，咁我咪试捻咗俾佢。因为嗰阵时我系参加嗰啲小型比赛啊，嗰日系决赛嚟嘅。咁如果我唔去而俾人而佢真系照常嘅，咁我咪因为咁而冇咗参加资格咯。咁但系调翻转。如果佢唔搞，咁我去咗都唔会有好大损失噶，了不起咪蚀车费啫。因为我谂嘅就系由湾仔，你由地铁站开始计，去到会展，其实都系半露天噶啫嘛。你系天桥，一路都系天桥入噶啫嘛。你中间冇咩噶啦嘛，已经。咁啊，结果真系嗰年啦，或者廿几年前啊嘅事嚟噶啦，真系好耐冇试过撞到因为台风而取消。虽然一般呢啲活动咧都会有呢、这个台风嘅警告嘅，一般讲都系八号风球系取消咯，通常都咁样噶嘛。但系从来冇用过噶，我印象中系从来冇用过噶，今次真系第一次。咁啊冇办法啦吓，咁啊喂，咁佢就叫做比较七嗰阵时赔翻俾你，好噶啦。 呢、这个就冇计噶啦，呢样嘢就系、是，唉，即系。 讲下我哋嗰啲本地嘅天气报告，咁啊，另外外地嘅天气报告咧，就冇乜嘢好讲嘅啫。老老实实，我又唔系好熟嘅，咁啊，费事讲咁多啦。即系外地嘅天气报告，黄子华话斋，以巴打仗天气报告嚟啊嘛。 算啦，呢、这个就 即系 OK， 真系一句啫。咁啊，好啦，我哋讲啲我哋比较关心嘅人过身啦。咁啊， 就玉木美孝，听个名字大家可能唔系好知边个，但系简单讲就系 Shining Force 系列，即系 Sega 嘅一只战略 SLG 嘅。战旗 RPG 的画师， 咁大家就有印象噶，因为佢最有名就系嗰系列嘅作品，由当年《光明与黑暗》照《Shining Force》一系列都系佢画嘅。咁就好似五十几岁过世啦， 都几后生， 都五十几啩，因为佢五十五咯，因为佢冇可能，佢冇可能细过我啊嘛，我细路仔时玩佢作品，唔通佢咧，唔通小学生时做人设？ 唔系，我就系话，我话佢后生系讲紧，以佢嘅作品嘅辈分，我以为会再老啲。 系咯，我以为佢都起码六十啦，因为跟住我头先讲咯，Shining Stars 依嘢都系 Mega Drive 嘅游戏嚟嘅，即系咁讲话佢1997年出世。即系1987年，佢一出道，佢喺大学时一出道，佢就入咗游戏界，跟住就已经系帮 Game 做画师、做人设啦。 哦， 好出道好早啊，真系好意呢样嘢真系好意外，佢咁后生。 啊，咁啊，佢又肺癌过身嘅，咁佢安息啦。咁啊，讲完啲白事，讲啲红事先啦。 首先冇咁红嘅袁优子，其实我唔知个，咁咧就系一般人性、一般人攞分。 即系嗱，老实讲，真系唔识佢， 真唔识佢。但咧另一个咧就而家啱好啦，今年就而家就啱啱播紧嘅，而家最近咪红得好紧要嘅《总结咗尾》，咁咧就同男星有结婚好啦，追嘅叶良辰结咗婚啦。 即系对象就唔好意思，都系听都未听过。 男星有好多先， 即系先唔讲佢系男星优啦，佢喺男星优入边都应该系啲路人级嘅角色啦，唔系想晒佢啊，即系咁啊，但系真系冇听过，唔系 咁好多星优未必一定系做动画嘅，即系我都知啦，洋画啦、广告啦、广播站啊、K 卡嘢好识好多，逢啲嘢需要开声就星优，咁有啲星优系唔需要系唔靠出样噶嘛。即系唔靠名啊！即系睇你睇啲广告嗰啲讲得好 high 啊，嘻哈嗰啲就声优嚟噶。 咁揾资料嗰阵时，见到个对象系佢唔系真系唔红，唔系话咩嘢，系佢做专配啲路人角嘅，即系专配路人角。简单讲就系唔红啦，即系 至少唔系呢个圈，至少红个圈唔红啦。 咁当然啦，女方我哋会比较即系有制作意系女方啦。咁啊由同谷华嗰阵时就已经听佢，即系而家你话佢红咧，我觉得真系我真系睇住好少，我好少睇个声优，睇住个声优嗌出头嘅。通常佢红我先识佢噶嘛，因为即系我啲唔太理嗰啲。但系我当年同谷华嗰阵时就大家应该知噶，即系佢女界嗰个名同谷华，咁就已经见佢配音噶啦。咁后屘佢终于就用总崎敦美呢个名出道，即系一般声优出啦。咁之后再都挨一段时间，虽然嗰阵时已经睇噶啦，主要系因为先啲阿 girl 阿五十岚裕美嗰个系佢配嘅，仲有几个啲手机 game 咧，好中意揾呢啲点讲啊，唔算好红嘅女声优咧，方便佢哋去配，可以好平咁样搞嗰啲啊嘛，好多游戏都咁样搞法噶，咁啊，所以我嗰段时间我接触唔少噶佢嘅配嘅嘢，反而到佢红咗之后嗰啲就大家都识啦吓。 我嗱而家嗰套乜隔离瓜家就咪佢咯，最有名啦，即系依系就佢红到爆嘅。虽然我觉得呢套嘢其实好妙就系套嘢好红，但声优冇因为呢套嘢得到好大收益。至少我唔觉得总崎系因为呢套嘢佢多咗突然得到好多 job， 虽然都有即系嚟话我哋阵间讲嗰套 TP Bomb 佢做主角，但系佢唔觉得佢红咗好多。至于江口同埋早见，佢不嬲都好卵红噶啦。 我咁今季仲有呢个壮信富利男都系佢做主角嘅，佢突然间系多咗好多主角，仲要啲作品你话佢好唔好另计先啦，一定系当红的，即系呢期话题作嘅呢个程度。 佢有啲好妙嘅，佢阿总崎同阿花冈系一个好有妙趣嘅，两个都系专配好多红作品，但系花冈红嗰套作品，阿总崎就作品红过总崎。总崎你觉得就系佢有啲似有几个似前田绫奈几个就系咁样，有咩佢配好多角色，大家都认为佢有演技，但系你好硬系觉得佢红，所谓叫红拉唔上边，即系你唔会同水濑奇啊嗰啲所谓嘅超红声优拉上边嘅。总崎就系嗰种， 你会发现佢作品红嘅作品，又系佢做主角，即系近呢一年，尤其是近呢一年啦，呢一两年系经常出现咁嘅状况。但系你唔会话哦，因为佢配，所以你去睇 系啦，佢就嗰种咯，系咪一个就系咩作品都红，但声优本人唔红，嗰期好微妙状态。 但系佢而家点都叫一线大声优噶啦，佢点 梗系啦，讲真，你接咁多主角，点 解会咁多装红作品系揾佢配？就因为大家业内已经知道呢个系佢唔系收视保证。但是你是要掂的，你要找他。 他有实力，有一定名气，有什么都似肯，什么都掂那只咯。好像好了 下套啦。 下套啦。 这个 Netflix 的独占动画作品。 骨头入作的。 老实我要老老实实交代。虽然我自称是藤本云的 fans， 藤本云的 fans 啦。 但系呢套嘢我系冇睇过嘅，因为佢系冇出过中文版，最少系冇香港中文版。台湾我唔 sure， 可能都系冇嘅，因为我真系冇见过呢、這个呢套嘢。我只系喺咩地方会见过咧？就系喺介绍藤子 F 不二雄嘅生平嗰阵时，话佢有出过呢套嘢，大概讲咗呢套嘢。讲乜嘢嘅系咁多啦，冇睇过作品本身。 唔系嗱，一样真嘅喺嗰个年代啦，即系七十年代嗰段时间，即系仲系月刊，即系叫做周刊字仲未主流嘅年代，好多漫画家系一个人一个月画成50套拍套作品嘅，即系唔好讲嗰个为咗还债嘅手中自从啦，藤子啊嗰几个，佢随时一个人可以 keep 住四五套月刊连载，多到根本睇唔晒嘅。太多啊！ 手中之重点解会俾人叫漫画之神？其实一样都系因为咁啫嘛。佢嘅啤嘢速度系好捻快，系可能大家会识咩蓝宝石王子啊，小飞侠啊嗰类。即系但系佢其实出咗好多啲人，大家都听都未听过作品嘅。 唔系你讲啱就系你嗱，你去香港图书馆啦，有手中自用全集嘅、嗯。香港图书馆最伟大就系咩？你想睇手中自用作品啊？搵啦，齐晒噶。我谂睇我成套手中自用作品跑晒。 呢套作品就系属于嗰一种知名大师。嘅不知名作品，即系佢唔系话佢完全冇人识，未去到嘅，毕竟系佢哋，但系佢哋真系会系因为个作者，大家先叫做听过下。 系啦，咁仲埋今次嘅监督系花开物语嘅安藤真裕。 因为佢唔好彩地啦，佢系我印象中佢应该系冇做过动画化嘅，咁啊可能因为咁，所以个知名度略低啦。咁而故事都系阿藤子最中意讲嗰种通噶啦，即系叮当为首啦，跟住无茶茶啦，都系呢类啊。先讲吉天就白发哥系介入嗰个系 A 噶。咁佢呢个讲嘅就系一个普通中学生藤子最中意嘅主角，你睇两睇个主角，藤子主角咧，个都系呢个设定噶，就系、是、普通都系小学生、中学生。 咩方便代入啊嘛？方便观众代入、 啊。方便咩观众当众入嘛？跟住突然间嚟咗个叮当，唔系，今次系女少女呢、这个时空队巡逻队员，咁啊，然后就带佢去改变历史，即系应该系修正历史，即系喺当年就已经好中意玩啲咁嘅嘢啦。当年十二生肖嗰只嗰套叫咩？我唔记得添。百里十二生肖。都系咁，都系中意玩呢啲嘢噶，就系、是、翻去过去改，将个已经俾人改咗嘅历史修正翻为原本嘅。咁啊，因为叮当入边已经有个时空巡警嘅概念啊，我唔记得边，我唔肯定系边个出先噶，边个先有噶。咁但系就大概系做呢啲嘢咧。成日睇叮当大场边个时候，你话喂时空巡警次你都系大家搞掂晒所有嘢，你先出嚟执尾刀噶。即系咁啊！呢度都睇下时空巡警平时做乜嘢。嗱，先讲佢两个设定好捻相似，但系冇讲过佢哋系同一嚿嘢啊。最少我所知冇讲过。 唔好理啦，呢啲嘢就总之就系、 是、难得有大师有作品仲未动画化，咁啊而家趁佢九十周年，呢个冥寿九十周年系咪应该叫冥寿啊？总之如果佢仲在生嘅话，今年就九十年啦，九十岁啦。咁啊佢就插翻个作品去出，因为其实如果唔计大长篇的话。叮当其实唔系叮当呢、这个藤子不二 F 不二雄嘅作品都好耐冇有动画化噶啦，咁啊，咁啊，所以就唔知道做成点，老实实，与其就你做呢套，我不如话你介唔介意将佢嘅短片做动画化？我到而家依然觉得藤子 F 不二雄最伟大嘅作品唔系叮当。而系佢呢啲，佢啲 短片唔同嘅，因为相关就系、是，因为短片本身你开，因为短片佢容易处理，同埋短片佢可以写啲好离谱剧情。但系你长篇连载嘅话，你一定要考虑嗰啲时间啊，连载观众层咩，一样样，即系关就系、是、高桥留美子短片正过长篇好乸多噶，咪就系、是。大佬啊，你点拍啫？嗰短片可能一廿三分钟拍唔到。 喂，嗱，高桥留美子短片有动画噶。 咁咪就系佢问题就系佢系嗰啲系 OVA 嗰类咁嘅嘢啊嘛。 我细个睇过喺电视播噶，应该好似亚视播嘅。唔系稳定， 即系讲紧就系啲你话啲系黑暗，你睇人高桥留美子人鱼系列，你睇下佢，屌讲真讲黑暗佢，即系你班僆仔同未同佢个班啊。 人鱼系列我记得都好似喺香港播过动画 ，O V 都系 O V， 嗰年代系O V 世代啱出嘅时候咧， 系好，但系香港系会喺 T V 度播 O V A 噶嘛， 系啊播啊嘛， 总之我喺香港电视睇过啦。 佢嗰时系 O V 拍出嚟噶，即系但系问题就系过咗年代啊嘛。 所以可能要等多十年啦。呢个藤子 F 不二雄嘅科幻短片，咁啊佢九十周年啊嘛，可能一百周年噶啦。 好啦，跟住讲个唔系大师嘅漫画家，我成日笑佢系 Hiro Yuki 呢条友，呢嘢咧就话嚟话去都嗰 Q 样一 Q 样嘅，但系唔知点解佢硬系好有动画化命，佢画一套咧画一套就动画化一套，但系问题就系佢话嘢又一 Q 样嘅，咁咧佢出佢本新书就叫做咩？ 创作四部动画化作品的漫画家因沉迷售标而负债5000万日元的故事。 即系虽然佢用咗个系轻小说嘅标题去做啊，但系佢自己本身嘅故事。 简单就系佢沉迷咗玩标，结果就狂买到而家系赚成身债。 就系先搞清楚啊！呢条友仔其实系赚唔少钱噶。 唔好玩啦，谂下净系佢由佢多由佢两一套阿 Call Girl 佢加埋嗰套女友女友两套嘢，净系版税加埋动画化 K 卡嘅周边，收唔少钱。喂，有都唔够佢咁红漫画家，净系靠版税佢都有烂脚咯，佢会赚唔到钱。问题就系、是、你咁捻搵，你算系相当嚟搵钱嘅漫画家，你都可以买表买到债欠5000万债，你究竟买几多啊？ 即系嗱，首先咧，5000万 yen 就真系不是什么大数嚟嘅。即系喺我哋眼中可能都系睇得大家个攞唔出啦，最少。 咁咪就 系 对一个你系人气嘛？ 对一个红当未到当红啦，但系都系人气作品嘅漫画家嚟讲，你未悭到个亿字咧，你真系唔好话系大数咯。即系所以我觉得系点讲啊？佢只系佢烧晒佢身上，佢烧晒佢赚翻嚟嘅钱，其实赚翻嚟钱应该亿亿声嘅。然后仲要倒账，因为当你烧到尽头，你生嘅时候就唔会咁多够胆争咁多啦嘛。尤其是你真系唔知道你下一套系咪真系会红噶嘛？佢又唔系真系好咩嗰啲人啦、啊。 虽然我觉得佢系会红，似佢系有啲佢嗰啲就系天生好运嘅类型。最搞嘢就系佢画咗一本漫画之后，同佢父母讲话。我将我画漫画，我将我争5000万钱，个漫画画出画咗漫画，跟住父母好消息，你由5000万争4800万啊！ 嗯，你肯定唔止啊！你即系、就是、你动画化到，即系话你又去 呢套嘢， 唔止赚咁多啦。即系你要明白，一千万都只不过系50万啫嘛，港币啊！即系你5000万咪200几万一， 屌！ 即系首期应该够俾首期啊！香港250万够唔够俾首期啊？ 够几嗱？讲真就系一套女友成双啊！你储执几执，你条数就已经回咗，已经计条数已经翻嚟啦。我就呢套嗱，呢本漫画你计版税分分钟有1000几百万嘅，讲1000几百万其实真唔好多咋。有一本成1000亿嘅漫画，每本应该代收100亿版税，要几难啊？1000亿1000万，咁随时还到。即系讲真，问题就系 调翻转嚟讲啦，佢玩嘅嘢系标，你明白？即系咧，如果系名标的话，其实一只1000几百万 yen 真系犹如垃圾嘅啫。即系你几廿万买一只标，有乜咁出奇？咁你所谓嘅5000万，不过就系几只标啫嘛。可能佢而家佢封面上面揸住咗5只标啊嘛。我唔识标啊，真系唔识标啊。随时佢手上揸住嗰只，就已经系呢、這个，就已经系5000万 啦。系啊，即系讲真，就系你要卖张呢标，随便卖一只出去，可能还到条数，就系嗰句咯。 哦，咁呢啲收藏家一定死都唔肯卖。 系啊，收藏啊嘛，你收就系呢啲系你嘅问题啦，就系、是。你揸人神身债，跟住老婆就话卖咗屋企，卖咗屋企，卖咗个你床上面嗰啲模型咪得咯，快啲唔砌噶啦！ 啊，呢个阵间我哋再讲。总之呢位咧就 呢古仔成日你喺连登啊，连高登成日见到噶嘛。老婆见你揸人神身债，卖咗你收藏得咯，跟住老婆卖咗你得。 所以呢啲咧，其实我觉得点讲啊，都系呢个 FX 电视呢、這个即系写实少少。呢位仁兄即系揭秘居多，不过佢都系玩揭秘噶啦，大家都明噶啦。 即系佢不嬲都系玩揭秘噶啦，佢啲嘢，佢除咗揭秘做咩嘢？ 咁啊，咁啊，有个游戏改编真人版，咁啊，呢个《西部片2077》之前起死回生嘅就系靠动画。嗱，先讲佢的确系慢慢执翻个只游戏本身，亦都出咗 DLC 乜乜，亦都算系还好啦，还不错啦。咁但系个重点，佢真系起死回生，我话真系靠套动画嘅，套动画的确出色嘅。咁可能系咁样食开和味啦。咁佢但系佢亦都话，动画应该唔会有下一作。咁啊，冇动画啫，唔紧要啊，我哋拍真人咯。我哋首先我哋要真人 cap 落去只游戏度，然后将只游戏改编翻做真人，即系逆向啊嘛。咁但系边个人拍呢都仲未讲嘅，即系个角色系演员啊。咁但系你唔系唔揾翻阿其实韦杰斯啊，唔应该唔会噶。即系如果佢真人版，然后唔揾翻佢，虽然 DLC 好似唔系佢做主角嘅，我印象中啊，唔紧要啦，总之睇下啦。但系如果你要揾到佢嚟做真人化，可能有点而犯本噶，唔知道。我真系唔知佢点啊！咁你又睇下啦， 唔紧要啊，又之前咪我 啊，咁啊，另一套之前有提过系可以观望嘅，因为嗰阵时已经讲咗未必唔掂嘅，咁啊，结果收就最少收得先啦。Moonhunt Now 嗱，我唔意外，因为 Mountain 始终佢挂呢招牌，加上佢用咗 Pokemon Go 嗰只玩法，只不过就系我要我呢啲咁嘅宅男，要我走攞住部机走出去街玩就算啦，咁解啫。 首先咧，就因为呢只系合作开发，或者系各种原因啦，呢个唔系授权开发，呢个系合作开发。Capcom 应该系有份出手出出力出出嘢嘅，唔系纯粹收俾佢卖个 IP 俾佢嘅，所以呢个成为 N 社最唔 ingress 嘅一只游戏啦，咁讲嘅所有包括 Pokemon Go 都系 ingress like 嘅游戏嚟嘅，但系呢只相对冇咁有嗰个元素有嗰个成分，但系相对冇咁咩，咁亦都有翻唔少嘅动作模式，咁当然要就翻你手机操作，佢个操作就可以唔可以咁复杂啦，咁但系佢呢个结合咁啊，最少收就收得好好啦吓，一个月卖咗成亿港元，相当相当地亮眼嘅成绩嚟噶啦，的确一开始嘅内容已经有翻啲比较值得研究下嘅部分啦，唔系好似之前咁 Ingress 咁样换到个皮就算，亦都唔系话佢纯粹靠个 IP 嘅，但系肯定就俾佢正正经经出只 game 悭时悭力够收益，即系老老实实嗱，唔系我咯，唔系我要踩你谂下 Monhun 卖尽卖一千万只，即系应该冇啦吓，即系咁佢而家已经卖咗成亿港元喎，一个月啫，佢唔系后边冇嘅。即系你谂下，你相对你卖 game 赚到嘅钱，呢度真系非捻上之大嚿。可能系 IP 问题，但系都系佢自己本身唔系真系纯粹会卖 IP。 好啦，跟住一单其实算系旧料嚟嘅，咁而家差唔多去到要交人，好啱就开始拉人啦，就 UBSoft 嘅性骚扰案，甚至性侵案啦。 都好耐之前咯， 好耐啦，两年前啦，2020年噶啦呢单嘢。 我觉得嗰阵时暴雪仲未传出呢个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嗰阵时都未收，而家都就嚟收咗啦。咁佢先终于开始话有人要落网了，咁啊。即系应该系调查，因为嗰阵时系爆料出嚟嘅啫嘛，嗰阵时未有正式法律介入噶嘛，咁而家应该算系正式法律介入啦吓，咁就又拉咗五个高层，咁但系因为件事之前已经有报道有爆过料啊，成日嗰几位咧应该都俾人丢埋咗一边噶啦，应该就唔会系啲好冇咗佢都冇乜所谓噶啦。我哋睇 UB 啱啱先出翻只嘅刺客教条啫嘛， 刺客教条系咯， 拉就因为嗰单嘢我记忆中啊，真系记忆中啊，大佬真系考几亿时间啦，我记忆中系几大镬下噶， 两年前，因为系啊，呢单嘢因为佢搞到佢好夸张，讲起 都几大镬下，不是一个职场性骚扰嘅程度，呢啲人睇拉嘅，只系多一句。咁啊 ，Ubisoft 佢本身之前都爆完咗，都系话佢会改善乜乜七七，咁佢跟住呢两年之内都好似冇再爆大镬，就姑且相信佢系真系执咗嘢啦，我唔肯定。咁 唔紧要，反正我唔玩 Ubi 啲 game 嘅。 好，咁我哋讲翻我哋嘅老任啦，要嚟嘅始终都系要嚟嘅，咁啊之前延咗期嘅停止更新。 3DS 同咁咧，而家就宣布啦，2024年3月就停止 3DS 同埋 VU 嘅线online store 服务同埋佢线上服务。够啦，部机讲真，而家冇亦我唔敢讲啊，因为唔敢可能真系有 game 出，但系至少我所知道而家基本上已经停冇第 game 出噶啦。 你行落去信和望下啲卖旧机嘅铺头 ，3DS 只要行得到，都系炒起晒嘅。你望下个价钱，随时成部 Switch 咁贵噶。有个咁嘅潮流喺度咯，我唔知算唔算怀旧 game 潮流，总之就系其实对部机嘅硬件市场需求仲系依然殷切嘅，咁唔知会唔会随住呢个佢停止线上服务而冷却落嚟啦，但系应该就唔会，我记忆中好似卖到千几蚊一部机嘅，喂你要明白喎，当年已经系呢个价嚟噶咯，新机一部，而家隔咗咁耐嘅二手机都要呢个价喎。即系咁啊 ，VU 就好费劲气啦，大家明噶啦。 VU 算啦，大家可以等佢喺Switch 同 Switch 2里面复刻啦啲 game， 因为而家佢其实应该咁讲，其实佢好多好嘅， 其实都好多已经有啦。 仲有大量未复刻噶，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讲咧就系、是、好期待，唔系成日讲系成日好期待就系、是、几时将黄昏公主remake 啫，因为呢只 game 当年系超好玩嘅，即系应该讲佢又冇黄昏公主就冇抗疫知识。 咁啊，亦都因为当年 VU 上 Switch 嗰阵时，因为媒体唔同咗，所以佢冇办法再做向下兼容啦。你总唔能够将个国内机塞落去你部手提机上面噶嘛？冇可能嘅事嚟噶嘛。虽然佢真系要做， 即係太容易做啦，已經你揾個光碟機得落個 dot 度咪已經 OK 咯。不過就睇佢啊，咁佢總之佢都差唔多係時候啦咩，因為 Sweet 都就嚟退休啦，大佬。 嗱佢嗱官方就話仲有兩年命嘅，即係起碼佢開發佢啲機又出到2025年，但係 嗱唔係話兩年啊唔出新機啊，佢只不過係話 2025年仲有 Sweet 嘅新作啫。 啊，你要明白一樣嘢，最極端嘅例子係超任。Analog 出咗之后三年几佢先仲佢都仲有 game 出緊㗎超任系。即係唔讲嗰隻后咪好似唔知搞咗个十年八左定总之只有好长一段时间唔计嗰隻之后都仲有几两三年时间系仲系有机出㗎。即係等于呢个 PSV 收话收皮之后都仲出咗两年几嘅机啦。即係所以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废话嚟㗎。 其实只要我啱如果你因为而家江湖传闻就系佢系兼容旧流 Switch 嘅咁唔照出囉可以摆新机玩㗎嘛。 即係如果因为新机就应该用返嗰隻卡带或者就算佢个卡带个规格要讲。 换咗好简单咋嘛。条插槽讲就系你分要将两部机分开边种系 Switch 边系 Switch 2嘅话，喺卡槽落手咪得咯，即系 两边就已经得啦，即系好似 NDS 咁咯， 唔系唔使两边嘅，其实插槽上面只要加个榫口插落去，一插落去如果 Switch 嗰只插就 EDS 到，咁好简单啫嘛，呢啲叫做咩？最低最low tech 技巧。唔使 佢一定做，佢一定系做得到嘅。我话两面系指正反两面，唔系好似 NDS 系上下两面啊嘛，即系佢个阔度唔一样。咁呢度点解 VU 上唔到？啱啱提过啊，就系因为佢嗰只碟啊，大佬，即系冇办法将个碟放落部手提机度啊嘛。你最多系一个外接嘅嘢放个 dock 度，但系佢呢个方法佢搞唔搞系另一回事啦。咁。但系佢呢度就佢话就算最少啦，到2021、2023啦，最少2024都个嘢会出嘅，甚至2025年你都仲会见到有佢最起本家继续出 Sweet， 咁其他出唔出喺 Sweet 咧，就人哋嘅事，佢哋控制唔到嘅。 咪有个新平台咯。 诶，呢个系原来之音嚟噶，佢冇讲到嘅，呢个我讲嘅。咁调翻转讲啦，就算你出 Sweet 啊，都唔系马上就停咗 Sweet 噶嘛，尤其是佢可能向下兼容嘅情况之下。 唔系而家佢有咁多 game 出啦，就嗱今个月啦。新門記又有公開啦，又見你又會將喺地鐵度見到一大堆新門記玩Marvel Wonder 啦嘅廣告啦。 咁啊，所以呢、這個你又真係唔使擔心嘅，好啊。要擔心嗰個咧，應該係夏威嘅主角嚇、啊，台灣嘅南山人壽。先講間公司，我真係唔識佢嘅。咁啊，應該係 聽過呢個名字，我喺網上聽過呢個名字南山人壽，聽過啫。 嗱，根据台湾嘅 friend 形容咧，佢系一间专搞算系啲改革派啊。 绿叉 唔系啊，睇点讲啊？总之佢唔系嗰啲好稳阵嗰种嘅传统公司啦，系专搞揭秘嘢啊嗰类型。咁今次就搞咗咩咧？佢就搞个广告，我唔知系咪应该仲系读 Splatoon 啊 ？S P N Splatoon 咯，读系啊。 唔系，因为佢改咗人哋个一个字。即系咁啊！佢嘅 S P N A T O O N， 我唔知应该系咪仲系读 Splatoon 啊？应该就系嘅 L 同 N 啫嘛。咁我一开始睇嗰时，哇！你竟然揾到老任同你做合作喎、啊。但系跟住啲人先话：，喂，你睇清楚，你睇真啲个英文字母。哇、啊！大佬，我睇得出啦，真系 Splatoon 嗰个系好似 系啊。啊，虽然有几只应该都系花之良嘅物体，好似怪怪地。睇我下都系以为佢同老任做合作，咁啊结果好似不是那么回事，咁啊原因就系佢到佢红都喺边个唔好红咗，大家消息传咗出去之后，个网站就已经铲咗啦，网页已经铲咗。 冇玩啦呢样嘢，大佬句，你系唔系嗰句？你抄都唔好抄咁有名噶，即系叫做大佬话，喂，我唔告你，仲喺上出行嘅。 唔系佢光明正大到我以为佢真系做紧合作咋，即系黐线噶咁。结果啊，当然收咗埋，然后当冇回事啦。咁但系老任会唔会放过佢咧，就唔知了。即系反正呢套嘢唔需要最强法务部冚，只要系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告佢啦。大佬，佢迟早都知自己出事噶。 咗 咁即系咁啊，有啲难睇啦吓。即系谂，令我谂起呢个当年呢个某国家系俾人叫做海贼王国噶嘛。即系唔系 One Piece 嗰个海贼王， 咪咁讲啊！大佬冇海贼王国啲翻版电脑书，我而家边学嗰啲电脑知识啊？当年我僆仔年代系黄金后面嗰档书，100蚊四本，执嗰啲厚到成本字典嘅嗰啲翻版电脑书，跟住攞嚟刨 MS DOS 6.22嘅写 Config Sys 嗰啲咁嘅嘢。 咁啊，仲有当年我呢、這个香港叫台版，台湾叫港版嘅老翻 DVD， 咁啊，但系嗰啲嘢都系嗰边搞出嚟噶啦。OK， 唔紧要，我哋 pass 到。咁 OK， 咁佢系咪真系好好推崇 ACG 咧？好明显睇唔系嘅。咁咪今次有个台湾有个盐上嘅事件，我点讲啊？我真系谂唔到佢会搞到盐上咁大镬噶。老实讲，佢已经落咗架啦，个相关嘅片段。咁啊，佢一个教育部，台湾教育部就讲呢个育儿政策，其中一个就系零到六岁之间，佢会有各种嘅补贴。咁你知台湾嘅生育率世界第一，括弧倒数。好似系仲低过香港，香港已经好卵低噶啦，但系佢系好恐怖，韩国系出名低噶嘛，佢低过韩国，即系总之咁样啦，咁佢要做啲嘢啦，咁啊其中一个就系育儿补贴啦，咁佢要咁佢整个政策出嚟，仲要宣传噶嘛，即系唔系你鬼知道佢搞嗰啲政策出嚟咩？咁啊佢系出啲广告片啊成啦，你其实呢个系系列嚟噶，咁啊盐上呢个咧就系讲啊个。爸爸就揾阿妈就俾啲钱佢，跟住同佢讲啊，之后咧又有公仔过嚟，送啲公仔过嚟，佢叫佢嘅公仔啊，佢真系咁样写啊，咁啊，但系嗰个系 figure 嚟啦，佢只系 figure， 咁啊送货到付嘅，咁咧到时咧就帮我收咗佢，几可怜下就系嗰啲咧结捻咗婚，跟住个老婆反对，就唔俾佢买嘢，咁佢唯有偷偷买啦，咁啊当然咁送货就唔可以送去自己屋企噶啦，咁如果唔系俾老婆自走，咁点算咧？ 咁冇计。 咁啊，虽然我就好少听会送去阿妈度嘅，因为正常嚟讲都会送咗去，都系搵啲死党去搞掂佢啦呢啲嘢。咁啊，佢就送咗阿妈度，结果阿妈咧就 大义灭亲。 你可以话大义灭亲嘅，就将佢嚿钱，咁佢就收咗嚿钱，然后退咗件货，即系唔收件货，剩嗰嚿钱咧就攞咗嚟买呢个育儿产品。 咁都得啊？哇，咁狼胎啊！ 个故事系咁样嘅，但系呢样嘢就督到唔少人，我相信系未必真系咁样俾人背刺嘅，咁可能就系结完婚之后，你所有ACG 兴趣嘅嘢全部要抌 Q 晒佢，或者系最少唔可以再买啦，嗰啲嘢咧，可能督到呢啲人嘅感情啊，结果就大炎上，咁啊亦都好正常嘅谂理解咯，大佬你唔话唔帮你个仔去买玩具，你咪话唔帮咯，你而家系攞住佢嚿钱，然后攞再做其他嘢喎。个故事个人设就系我个大义名分，你养仔紧要过你买玩具。 大佬问题你唔咪呢个大义名分，但问题就大佬话你唔能够咁做，大佬即系所以我觉得都系老母都信唔过嘅呢、這 个时 候。 你唔系话检讨咩啊？你正常情况都系搵死党，尤其是系真系玩开呢啲嘢嘅死党先啱噶嘛。你明白即系最会 cover 你嘅，一定系你嘅死党。 又是同 大家都系男人，即系有啲咩要 cover， 即系包括嗰啲啦，都好啦。都大家都会未必系帮你不帮亲，通常系帮亲不帮你噶嘛，即系你明知佢系出去滚噶，但系都会帮佢讲说话噶嘛，即系会。 咁呢样嘢嗱，呢样嘢咧就随便就炒一讲下就系喺某几个声优咧有外遇嘅时候咧，啲好多声优 fans 喺应该唔系 fans 啊，啲乡民啦喺网上就话割席啊，我心谂我跟住我即刻驳佢咯，黐线嘅，喂对老婆不忠同对朋友不忠两个概念嚟噶，有啲喂。对老婆不忠，但对好兄弟啲老好兄弟出去滚，我梗帮好兄弟噶啦，黐线嘅真系。 咁啊， 依个实系啊，实系啊，依个嗱，依个系即系唔系咩叫死党啊？死党就系你做嗰啲契弟事，私底下屌你老母一回事，但系出到去一定撑你嘅。 咁啊，然后咧呢个嘢咧就因为呢单嘢就爆咗啦，之后冇乜人睇嘅前面嘅广告，因为一系列作嘅，佢哋好中意咁样拍一段一扎系列作咧，就有啲故事性咁样啦。然后咧佢哋啲故事性咧都好似三五不时都会延上嘅。我记得之前有单系七仔嘅广告嚟嘅，就讲个男嘅点样做工具人，点样去帮佢买嘢啊，做乜啦，全部都系喺个七仔度去完成嘅。咁啊话嗰啲七仔我哋工人几咁多，但系佢入边就另外讲咗个故仔，就系一个男嘅帮个女嘅做工人，做工具人，或者我哋叫佢观音兵啦。咁佢哋就话嗰啲乜不离不弃啊，真系咁样鼓吹人收兵，就结果嫌上咗，濑咗嘢啊！咁啊，不过呢个就再大镬少少，就系咩咧？因为佢系个广告主，唔系一间商业机构，而系政府。佢做咗前边系列嘅，咁咧就系、是、有啲就系讲我为咗养仔啊，我啲兴趣都少咗噶啦。不过我养仔嗰阵时咧，买机械人咧，佢就玩埋一份，即系话佢话个大细路啊咩啊，系各种地方度明地暗地话个老公系长唔大，大细路中意玩玩具，新婚礼的嘅嘢。 佢好明显站喺老婆角度去睇嘢咯。咁结果就系、是，喂呢、這个系咪一个黑白形象咯？即系、喂大佬，系咪结咗婚我就连少少兴趣都唔可以有咧？咁啊，咁啊引起好多人嘅 PTSD 啦。咁大家明噶啦，呢啲我哋三不时都会提一提噶啦。嗰啲咩俾人成晒人，俾人丢咗落地下，丢咗落去垃圾房啊，嗰啲啊，即系未结婚就已经俾人抌晒啲嘢啊，嗰啲嘢咁入边讲引起啲咁嘅情感啦。咁结果就拗教咯。即系我呢啲偏见真系唔应该去由你政府官方去加强噶咯。而且最紧要系乜嘢咧？呢嚿嘢本身教育局或者政府呢个政策系鼓励生育噶嘛？我睇完呢片，我第一样就系、是、结婚好恐怖，我唔结咯。我结完婚，我要抌晒我啲公仔，我唔结咯。喂，即系嗱，你可以话有啲人系其实佢都结唔到婚嘅，不过你系唔系好似调翻转反效果咧？我唔知道有几多人系认真嘅，有几多人系讲笑嘅。我应该系介乎认真同讲笑之间啦，虽然都唔关我事，我又唔系住台湾。咁但系佢真系好似我哋讲就系、是，哦，你结咗婚生个仔咧就冇公仔玩噶啦。即系好似咁讲紧嗰啲，佢不断都系同你呢样嘢，呢两样只能拣一样。既然系咁，咁我拣我系 A C G 兴趣，生仔你自己搞掂佢啦。你系咪出尽紧少子化咧？你要明白台湾嘅少子化比日本仲要严重。 咪咗， 不过算咯，佢哋贵国治理。 贵国揾事。 咁我哋讲翻啲北方邻国相关嘅故仔啦。咁我谂大家可能都应该听过一只游戏叫《少女前线》嘅。咁啊，北方邻国一只都几红嘅， 都连我都听过嘅就好红噶啦，我已经唔听唔理日本啲中国 game 嘅人嚟讲， 就系一只卖女，但系卖女得嚟，亦都喺故事啊、人设方面，即系佢唔系嗰啲卖角色为主，故事就其次，呢、這个调翻转，故事话优先，啲女当然要吸引啦，但系故事都好重点嘅。咁啊，佢而家就出二，咁啊出呢个 open beta， 咁。本来原本就唔会出续作冇乜嘢嘅，咁咧个制作人咧之前咧就攞咗个形容，嗰个形容我觉得系好捻恐怖嘅。佢就话呢、這个嗰啲女性角色啦，咁啊十几年之后都仲系嗰啲人啊，新一代个主角就同第一代主角冇关系，两个人嚟嘅，而且新一代嘅角色即系过咗十几年之后啦，有佢自己嘅生活，有自己嘅享受，但系佢日后之后咧就见到第一代嘅指挥官，即系个玩家啦，喺街边乞食，咁啊俾咗$10俾佢。我唔知你脑入边可唔可以想象到一种好似广告式嗰啲短片啊，即系几廿年后，即系你有你生活，我有我忙碌嗰只咧，啊， 好有画面， 系咪好有画面感啊？即刻 超有画面感， 吓、啊、就系佢话大概系咁样嘅，所以咧你唔使你冇玩过第一代咧，你都可以玩第二代。虽然咧我就理解唔到呢两个嘅所以咧系边度走出嚟嘅，你具体啲讲就系一代同二代毫无关系咪得咯？即系女角系同一批，但系男角系毫无关系，另一个男主角。呢、这个好正常、好普通嘅事嚟啫，即系等于呢、这个艾玛元祖个 P 同你Meaning Life 个 P 冇关系，就咁大把啫嘛。但系啲有部分 idol 啦，嗰13个啦，系同一个嚟噶嘛，咁有乜问题啫？但系佢就出 P 用呢个形容，咁然后发现咧就系佢真系完全无视、忘记，好似仿佛第二代嘅故事啊，讲紧，好似仿佛第一代嘅主角不存在咁样，从来冇本来冇存在咁样。当然冇佢讲得咁黐根，呢个只系一个比喻嚟嘅啫。但系睇咗之后就系好似佢个比喻好似有几分认真嘅嘢，即系佢意思就系、是，万一佢真系做得第一代主角，可能真系会咁样反应。佢系完全 forget 咗佢，但系你要明白。虽然佢系以故事为主导，但系都系埋都要埋女噶嘛，都系同啲男角女啊嗰啲一样，都有结婚啊嗰啲系统噶嘛。理论上你喺第一代啲女角系同个主角结咗婚噶，咁你到后面之后，即系都几窄细下，咁啊有部分人就都唔可以叫玻璃心噶啦，咁样接受唔到咁样嘅安排。咁你毕竟第二代玩家有冇存在，存唔存在又唔肯定，但系而家肯定嘅所有都系第一代玩家嚟噶嘛。咁啊，接受唔到我当年同你打生打死，又结婚又成乜嘢都做齐啦。咁但系到第二代之后，你当我不曾存在过。咁啊，有啲人会个被嗰阵你咁啊，结果呢只 game 首先好似系韩国发烂先嘅，韩国玩家发烂先。咁啊，然后啊，中国玩家就你话发烂，与其话发烂，不如话死心。最大镬唔系发烂，而系死心。即系如果你好似韩仔咁，真系屌你老母咧，咁你都可能仲有得玩，仲有得救玩救。中国玩家嗰边个反应咧，我觉得比较嗱，我唔知系咪筛选过噶，个反应就系、是，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我都系唔打搅你啦，你过你嘅生活，下一代唔使如我啦，即系 如果是男女之外呢，咁呢样嘢就冇乜问题嘅。问题你打你出 game 系要卖 game 啊嘛，你所有潜在客户同你讲，你继续你嘅生活，你同佢再冇关系啦，下一代我哋唔撚使玩了。咩叫自己到自己迷？ 傻閪！ 咁啊，而且佢仲要系第一代同第二代打算并行一段时间嘅，即系第二唔系话出咗第二代，第一代就接 住做。大佬嘅第二代梗系如果食得第一代客噶嘛，大佬。 咪系咯，你话好似艾妈咁，系两个唔同嘅 P 嚟嘅，冇错。咁跟住你话哦，同一个角色平行世界。你知呢、這个，你知而家呢个世代乜嘢一句平行世界多重宇宙就可以讲完噶啦嘛？艾妈都系咁样噶。 系咯， 即系你甩辉都甩辉都系噶，你虽然甩辉冇个 P 嘅存在啦，都系啦。你换咗批人重新嚟过，有乜问题咯？你系要咁样去楞埋落去。 佢最聪明就系、是、佢从来会佢每一集唔系佢系每一集你完全唔会见到其他集佢主角就系、是、最因为就啱就系咩？Sid嘅血淋淋例子就咁样就系、是、你前主角出嚟后主角一定冇运行噶，所以索性就咩？我完全斩开晒。每一集独立一个故事，独立一个世界，独唔系世界观相同，但独立故事，其他角色你唔话俾知边个早边个迟，干干净净唔使烦。 咪系咯，即系佢呢个处理系真系几差吓，不过就冇算啦。咁佢 傻閪冇药救冇医。 呢只 game 我都唉，我冇唔系好乐见，我本身就唔系好乐见佢红啦。咁既然佢濑到嘢，咁我唔介意踩多脚嘅。咁大家明啦，我呢啲。 嗱、 啊、 好啦， 咁啊呢个好翻嚟我哋比较熟悉嘅游戏啦， 亲爱嘅玻璃渣啦，咁咧卒于 Diablo 四就第一个赛季又俾人屌到翻艇，妈妈声炒蛙擦蟹成堆弃坑，咁咧玻璃渣班又直接救亡，咁咧就喺第二赛季修正翻，首先就开咗事前嗰啲咁嘅发布片啦，就话 F 容易升咗噶，角色强咗啊，诸如此机卡嘢啦，总之就。尽量执得几多就急几多，咁希望啲人拉翻上嚟，同埋就会喺 stream 出啦，十月中上架喺 stream 版，就同第二赛季血之赛季，唉，祝佢好运啊！ 同一时间出啦。虽然我就觉得相对 Diablo 四上 Steam， 我谂呢个黑白妹上 Steam 大家会比较在意啲。即系如果唔知咩叫黑白妹嘅，你中意可以 Google 下。咁啊，讲 Diablo 四啊，顺便提下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嘅。咁啊，有人Elon Musk 都 Elon Musk 就终于找咗数啦。咁咧就 找咗数啦， 就喺佢个 X 嗰个说明嗰度咧就实测Diablo 四。咁就再成为咗第一佢係应该佢第一个喺 stream 平台喺X 平台面做游戏直播人嚟嘅，应该 佢做测试就等于你 YouTube 上面第一段片啦，都系 YouTube 嘅自己内部员工搞出嚟㗎嘛。 係囉，同埋佢係世界上最有钱嘅游戏直播主囉。我可以咁讲啩。 咁呢个就应该肯定㗎啦。 唔会有直播主有钱过佢嘅，我写包单。 咁又唔会有人，因为冇人就有钱过佢啊嘛。 唔系，唔敢讲嗱，因为世界首富嗰头嗰三名咧，其实咧纯粹叫做咩啲账面数值嘅啫，浮下浮下。但系我写包单，其他嗰两个系唔会直播咯。 条你点知咧？即系咁啊，总之咁啊，但系我都有睇到个直播嘅，因为佢Twitter有推过俾我，我唔知边系有人 retweet 定系有人推俾我，唔系我，总之我见到啦吓。咁我望到真系阿生。不过算啦，佢都系兼职嘅啫，即系唔可以叫兼职先，即系做测试嘅啫，所以佢几乎系唔出声 嘅。 佢除咗开始打咗下招呼之外，都系打佢嘅机嘅。 正常嘅，应该好正常嘅，即系一般人你打机系唔出声，好似我冇打机又唔出声，所以我唔到播主咁解咯。 啊，即系我谂起某个 Vtuber 无声透明 Vtuber 冇声嘅，打机嗰阵时冇画冇样冇声，净系睇佢打机嘅啫。咁 但起碼就係佢老兄，佢老人家少有地真係找咗數嘅，所以因為今次工作 啊，咁啊呢個咧就望不過我睇到有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是。你叫周数字嗱，先讲佢系冇咩做互动啊食啦，但系直播其中一个精华中精髓就系同啲玩家互动啊嘛，即系简单讲就系阿达哥卡关，咁你走去只系笑鸠佢打卡关呢啲嘢，喂呢啲系必要嘅元素嚟噶嘛，正常的直播，即系但系呢度就好似有点而缺乏呢啲嘢，咁可能要等佢再改善下佢个界面啦，有待改善，咁啊而且连线中间都曾经棘过嘅，不过唔知系咪因为好多人同时睇紧， 梗系啦，世界上有钱人系同玩直播， 所以就既然系 beta 嚟嘅，咁啊有待改进都好正常嘅啫，咁啊睇下先咯，即系尤其大家都知道，另外嗰两档最大嘅两档， 支持同埋 YouTube 两档嘅大家都唔系好满意嘅，咁如果佢整出嚟做下啲 啲竞争，无论佢做得好，所以大家转过去又好，或者系佢嘅存在令到另外两两档唔好咁猖狂都好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有竞争系有件好事嚟嘅， 同埋多啲嘢好事。咁我都可以直播，虽然我好似佢唔出声。 好啦，咁啊，重要少少咧就系、是、嗱，之前个假新闻嘅真实版本嚟啦。咁就係 Twitter 嘅订阅分级制啦。而家係流出消息嚟㗎，但应该係相信係真嘅。就係佢咗个 premium 1.3, 就 base standard plus。咁啊 standard 即係而家呢个冇分别。我相信个价钱都唔会有分别㗎啦。有个平版本先啊 ,Elon Musk 讲过嗰、那个佢话想要整个平版本。咁、个平版本同贵版本再有个 plus 啦，就三个之间暂时见到有分别，未必係完，未必是最终㗎。暂时见到个分别就係广告多啩。base 嘅话係同而家一样。唔好喐到任何廣告 ，standard 就同而家宣稱嘅一樣，減半廣告，但係好似到而家未實裝噶。pass 咧就係完全冇廣告。咁你如果有套做，喂，我俾咗錢都仲要睇廣告 ，OK， 你俾 pass 咯。 嗱，我好嗱真嘅，我一直都講啦，就係 S 嘅廣告其實相對嚟講係冇咁黑人憎嘅。 Twitter 最衰黑個廣告最黑人憎嘅部分唔係個廣告內容，而係佢個 tweet 係會食咗個 tweet 去嘅，即係咧佢原本個位置放咗喺度啊。其实佢系相嗰个位置原本系有个缺喺度嘅，吓、这个我非常之肯定，我系睇住佢变嘅，因为我原本有个缺喺度，然后佢变咗个广告，而嗰个缺我就会睇唔到噶啦。呢、这个系非常严重嘅问题嚟噶。当然好有好多人系唔 fucking care 嘅，因为根本就冇睇晒成条贪婪，应该系绝大部分人都冇睇晒成条贪婪，咁对佢嚟讲系冇所谓嘅，佢就错过咗就错过咗。如果系为你推荐，即系 for you 啊嗰条嘅咧，就冇呢个问题嘅。佢所有嘢都系推送俾你噶嘛？呢、这个唔推送俾你，下一个会推送俾你。但系如果系 timeline 形式嘅时序形式嘅，佢放咗嗰、那个食咗嗰个出咧，就嗰个出就你除非其他地同佢再捞一次，咁佢有可能会出翻嚟。但系如果你唔再捞嘅话咧，那个就冇咗噶啦。咁变成如果你由 timeline 时序睇嘅话咧，你会有几个冇咗去噶？我唔肯定而家有冇改正咗呢个问题，因为其实几难验证嘅。咁但系系会出现咁嘅情况，我偶不然以前偶不然都会发现，突然间有一两个切，我明明喺我系有 follow 到佢，但系我系冇睇到嗰个切，唔可能。 我唔知系嗱，我唔知系咩情况，唔知系我点样，因为我本身就用 你睇 for you 噶嘛，梗系唔会发现咁嘅情况。 切唔系用切，唔系用切，我而家喺即刻用 切 咧去睇 切 铺啊，去睇嗰、那个timeline 啊，唔见有广告 ，timeline 唔见有广告，唔知可能佢，唔知可能系铺，因为可能我俾咗钱啦，至少 timeline 版本唔广告，反而for you 就有广告嘅。 呢度都有提到嘅，系只系for you 嗰边有影响嘅，啊，应该系咁啊，唔系，因为呢而家所有嘢都系根据挖佢啲码而去发现嘅。 实际上系咪真系未知嘅？ 啊，实际上就可能佢而家仲系测试，个内部测试紧，搞嘅调整紧之如此类，系咪最终系咁样？唔肯定。不过总之就系佢终于就开始喐啦，因为 顺便讲几句啦。既然讲开就我唔执，顺便讲几句啦，因为其实同完全冇关系嘅。咁咧，阿 Linda 姐即系而家新X 嘅 CEO 咧，就做咗专访，就话嗱，而家咧流嘅现金流量正面嘅，即系正向流量嘅，即系有钱赚嘅。当然啦，仲系赚好多钱，但系咧活跃人数同埋登录率系一路上升嘅。佢讲法系。咁佢即係嗰個咯，以還債目標啦。咁至少咁睇咧，我從阿 Linda 姐嗰個講法就係、是、總結而言，X 係一路向好嘅，雖然唔係好快，係一路有同埋啲走咧，呢個廣告客户基本上九成翻曬嚟噶啦。 唔係佢有提到佢自從以呢個 Elon Musk 入主開始係以嗰個為起點，目前係少咗44%嘅。但是他有其他地方就收回钱回来，所以他的资金流先好一点，不是说他的广告回来，是说他再，因为他为什么当初要推订阅制用其他地方收钱什么什么，是他不再想被广告主绑死你。如果不是的话，就是那个广告主眉头眼压，你变成要看他眉头眼压。 明白 ,Facebook 这样咯。 那你就有些东西你可能做不到，或者会被他影响。佢当初就系想脱离呢样嘢，所以先话要从使用者上面收费，因为咁样理论上咁就系个，因为如果系用广告形式嘅话咧，有个好大问题就系、是、你唔系话俾提供更加好嘅服务，而去就会获得更加多嘅利益，而系更加多人留低咗喺度，就会有更加多利益。但呢，大家知道呢两者未必系相等㗎嘛。佢当初讲嘅讲解系咁样。咁当然啦，而家行到一半呢，其实我觉得有几混乱啦。咁主要就其中一部分就主要系我哋上次都提过啦。就系啲蓝剔嘅咸西呀，嗰啲咸账号啊。 我唔知佢哋靠上上系喺到底系真系纯粹卖色情啊，定系净系诈骗？我唔知道。我经常都大家都见到噶啦，咁必须要解决呢个问题啦。老实，佢而家就系想多元化翻佢嘅收入，令到佢唔使下下受啲广告主气。咁啊，而最可爱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两两下一样啦。呢、这个先我哋讲啊，呢、这个 Twitter 话要收钱，呢、这个 Facebook 又要要收钱，不过佢系被跟进嘅。原因就是又是我们的欧盟， 欧洲要， 又是我们的欧盟，又是 GDPR。 你搞清楚啊，欧盟不是你的，你应该脱了欧的了。 嗯， 欧盟是不关我的事。 GDPR 我依然是受它影响的、 哦、 我现在去日本雅虎为什么看不到都是因为 GDPR。英国脱了欧啫，但佢依然系呢嚿嘢嘅一般资料保护法嘅范围啦，所以系关我的事。 脱欧入尾啦，扑街！英啲欧盟依家系联盟脱欧未啊嘛， 所以呢嚿嘢应该系关我的事噶。咁简单讲就系佢强制要求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咁理论上都关佢嚿唔知接紧咗未嘅写唔记得点读先，先打啦。佢 Facebook 版 Twitter 啦，都要推出一个无广告嘅服务。是必须要强制你咁样執行。咁原因就是因为你广告一定是追踪嘅。一定会追踪咗你个客户本身嘅资料啊，你先会投放到所谓嘅精准投放广告。咁佢又话你如果你要搞呢啲嘢，咁唔该你一定要俾一个冇咁嘅方案。咁当然佢都话啊，你打开门做生意冇理由要你做公益㗎嘛。咁佢就话咁你咪俾个收费模式囉，好似Twitter咁囉。你收钱嘅咪冇广告咯，或者系啲冇有啲 app 咁样咯，你要免费玩得睇广告咯，哦你要冇广告得俾钱咯，咁佢而家就要整咁嘅嘢，咁啊初步个方案就会系网页版收10欧罗，10欧罗就应该系80几蚊港币，咁 app 版嘅话咧就系13欧罗，因为个3蚊欧罗就系 Apple 或者 Google 攞咗嘅，然后如果你两边都要嘅话，就要俾16。咁我唔知你点计出嚟㗎啦吓，咁总之你网页同 app 都要嘅，咁要就然后每个如果系多重 account 嘅话，每个 account 仲要再俾多6蚊，咁贵就一定贵嘅，废话嚟嘅，因为你调翻转嚟讲Twitter 而家欧洲系收紧11蚊，讲紧 app 版啊，虽然佢后面无广告版应该会贵啲嘅，咁又或者系用 YouTube 嚟比较 ，YouTube 就收11蚊欧罗。如果你要 app 同网页都要冇嘅，就要俾16蚊，而且你每加个 account 落去都要多嘅。你要知道，你睇 YouTube 咧就有家庭方案存在，但系 Facebook 系冇呢啲咁嘅嘢嘅。总之佢就系被逼，系欧罗逼佢嘅，唔系欧盟搞嘅话咧，我谂佢应该系唔会想搞呢啲嘢。咁亦都可能系纯粹就系话咁既然系咁，我就搞个干脆收埋费啦。因为佢本来系讲紧你唔可以收集广告资料啊嘛。咁即係变成你冇得精准投放广告㗎嘛。因为佢要系你俾到个咁嘅方案出嚟。而唔系话一定唔可以。就咁所以佢就整个咁样嘅规定出嚟囉。咁反正唔关我事。IG、Facebook 同煽情我都冇用到。佢用。 煽情唔好讲啦，有一句。屌当初出去。 仲系仲活着嘛。 当初出去咁挑行，有一次系咁炒，而家见人睇都冇人。唔好话已经去咗个就咩。大家已经消失咗脑海深远嘅啫， 85000咗咯， 唔系有间唔中有人提嘅，间唔中咯。 阿朱西自己都唔提咯， 冇人连朱西自己放弃咗讲起西啦，讲噶啦，咁我讲下 讲完呢个 Twitter、Facebook， 咁我到 Google 啦，不过就系佢部手机 Pixel 八， 屌唔系买 Google 啲嘢。 先讲佢部机其实系以硬件嚟讲系相当地吸引嘅，尤其是呢个价钱。咁当然你可以话系因为佢基本上就唔系好想赚你钱嘅，唔系好打算赚你钱。虽然 Pixel 八大幅加价，之前系因为佢平，我比较过噶啦。喂，大佬，佢部旗舰机收你5000蚊啫，旗舰机、哦，你有冇边度见到有部旗舰机閪版都未必有呢个价啦。即系 SE 好似系差唔多呢个价，5000蚊。SE 好似都要6000。 iPhone SE 嘅话咧，如果系 iPhone 嘅话，我就以前都系3000几有交易嘅，最平。就算贵少少都系4000几嘅啫。iPhone 平系好，因为 SE 点解啲人咁中意只集咧？佢真系好乸抵啊！3000几，3000-4000蚊就有交易啊！而家佢用系仲最快、最快 U， 即系话你唔介意细画面嘅话咧 ，SE 系抵到烂噶。 虽然今次 SE 3可能有问题，我哋冇知咁远啦，我翻去 Pixel 咧，佢系会出七，即系我哋出之前一路都系噶啦，出数字纯数字，然后跟住若干时间之后，通常几个月啦，就会出个 A 版。A 版咧，系佢嘅低阶版嚟嘅， 粒 U 系同一样啦，同一粒 U， 但系就其他嘢就会弱咗少少，但系弱个少嘅程度系非常之少嘅。不过当然你要等到半年啦，咁你明白你啲电话啊呢啲嘢呢啲消耗品嚟噶嘛，即系五个价钱系一出机就会开始慢慢跌噶啦嘛。咁你隔多几隔多几个月，咁今次咧就出到好似接近成皮嘅，即系都几贵下。不过就佢嘅新CPU 就会依然系着重佢粒 U 叫做 Tension G 1 G 2，今次个Bex 八就叫 G 3啦。Tension 有名你叫啊。运算入面有叫张量运算物体，主要是用于深度学习神经科学呢啲嘢，就是讲紧你隔运算 AI 的时候就会用到呢、这个Tension 曲，你其他 display 啊嗰啲都系啊 ，Tension 曲系嗰啲 A100 啊，至于成旧都系 Tension 曲嚟。咁总之，所以你睇名你已经睇得出，佢系非常着重呢部分嘅。所以新机入面因为Tension 系列啦，向来都系比同世代嘅高通。甚至呢、这个射手座都要弱嘅，更加冇讲，更加冇讲呢个 Apple 嗰边啦。我讲系弱系指佢嘅 CPU 同 GPU， 但系佢强嘅地方就系强喺佢个 AI 运算。咁尤其是 G3， 咁佢直情系可以系内建，我唔记得嗰个叫八 bit 啊，死唔记得佢总之系佢嗰个自己个 LLM ChatGPT 啲 fan 啦。如果你唔系好识嘅话，就系、是。佢可以内建到落去，我唔知道点样做成噶。咁所有从 AI 相关嘅嘢，佢都系检测屏都系强于任何一部机，系任何一部。即系譬如你影相放到好大的时候啊，其实有一部分要用 AI 去估嘅，去好靠呢啲嘢嘅。咁无论你系用 Samsung Galaxy 啊，或者系 Apple 啊，或者系你 Sony 都好啦，全部都要靠 AI 嘅。都多多少少要靠呢样噶，而呢嚿嘢就处理得好，相当地好。咁我睇落去，咁睇影出嚟啲相啊，我意思系，咁其他嘢就价性比都依然系尚算系高嘅，虽然冇以前冇出到咁高。7A 真系好难抵，好难抵玩。咁不过唔紧要啦，7A 好似399美金啫嘛，399美金喎大佬，嚟到香港应该系3000几蚊，3000头可以买得到。即系，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而家出咗新一代，咁CPU 同 GPU 依旧系强差人意，呢、这个嘢大家要记住啊。佢只能当成人哋中阶以上多少少嘅 CPU 同 GPU 嘅啫。佢强嘅地方系 AI， 唔系 CPU、GPU。先讲呢啲全部都系啱啱出完之后测试数据嚟，咁会唔会后面有啲咩更新啊？嗰啲嘢唔知道。总之你暂时睇落系咁啦。咁好，咁最后嚟个唔知应该叫轻松定系唔轻松嘅问题啦。咁就系而家最红嗰段嗰个嘅一首歌， 又系啲 应该没有之一噶啦， 又系 TikTok 嗰啲咁嘅嘢噶啦。 唔系呢个系 YouTube 上面嘅，即系呢个 VTuber 一个事与依。咁佢嘅另一个身份就系阿苏巴鲁嘅人设。咁佢自己都有出过VTuber 嘅，咁就系呢个事与依。咁啊出咗首新曲。首新曲呢就我宿成罗利神安魂曲，直译应该咁讲啦。宿成嘅意思其实系指祭献俾神嘅祭牲咁解。咁我唔知佢系咪即系咁样，系咪咁解啦。总之佢呢度边就简单就系佢个 VTuber 本身唔系九岁啊，但系呢度入边变咗九岁版本。咁然后跳唱歌跳舞，就同你啦，即系呢个神佛呢、这个萝莉控啦，简单讲有啲萝莉控嘅字样啦。咁唔紧要，首歌投1000万都仲尚算好啲，过咗1000万之后系红得好捻紧要，而且一个数个增长数速度系非常之快，即系讲紧我呢头啊1000万，跟住2000万，跟住嗱我而家再望一次啊，2678。黐线，佢速度，佢嘅增长速度系非常快，排名全世界，系全地球啊，第22嘅热门音乐。你好难想象一个咁窄嘅喜好，系咁多人会睇嘅。当然啦，唔系所有睇佢嘅都系萝莉控，我要强调一次。虽然我系咁，因为佢咁样红咗啦，咁你知红咗就会多人去跟风啊嗰啲嘢啦。咁结果又引出咗少少嘅意外啦。咁就系佢入边系嗰根只螺。攞个嗰啲叫咩啊？警报器啊！嗰啲小学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啦，会挂住个警报器，一拉佢就会好响嗰啲，防止啲人走去搞佢啦。咁佢就系要挟对方啦，呢、这个 某啲漫画入边经常出现嘅桥段嚟嘅，即系罗走去攞件嘢去要挟佢，嗱你唔俾钱咧，或者唔如佢所愿啦，系唔知要做啲咩啦，咁我就掹件嘢，咁你就社会性死亡噶啦，咁大概咁样去威胁啦，呢、這个佢攞呢个梗嚟嘅，结果咧就呢啲嘢真系真实存在噶嘛，其实佢嗰件相信系嗰件嘢嘅参考原型嗰、那个制造商。就睇发现咗件红当红嘅影片，用紧佢哋公司嘅商品。嗱，根据佢咁，佢就话：，诶、哎，呢、这个就系我哋同款的呢、这个爆豪影片同款警报器。咁啊，结果俾人屌捻到开花，就啊，我唔知点讲，我觉得好微妙呢件事。点解咧？因为首先佢哋屌佢嘅样咧就话：，喂，你系咪太睇少咗呢件嘢本身嘅嘢咧？咁啊，你作为一件儿童用品，而且系为咗防范呢个儿童性犯罪嘅产品，你竟然去歌颂萝莉控嘅歌曲啊？佢入边每一嚿都系讲紧要拉要锁要剩喎。其实基本上，虽然啦，你真系有开玩笑嘅成分，但系咁你如果一件警报器嘅厂商走去黐呢个热潮，又我唔知佢系到底系系真系识做嘢啊，定系乜嘢啊？即系有少少就系而家抽水火水嘅例子。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一个 NSK 入边嘅嗰啲教育节目啊，咪会有啲同你唱歌跳舞呢个大哥哥大姐姐嘅。咁有个大哥哥喺度出片跳嗰只入边嘅只舞。咁呢啲我哋要提一提翻就系套片固然系罗啦，呢个好明显主题都系罗。但我觉得佢最厉害嘅地方，其中一个好厉害嘅地方，作为一个宅，唔关罗唔罗事啊，作为一个宅，佢个片系真系好赏心悦目，唔系讲嗰只罗好赏心悦目，系佢嘅动作干脆利落，有啲似咩呢？当年梁公嗰只梁公舞啊，入边当初点解会红？其中一部分就系 动作靓， 佢跳得好干脆利落，跳得靓。而且佢仲有一个个人势嚟嘅，咁嘅情况系玩一幅咁靓嘅跳舞嗰度，因为佢成首歌4分34秒，但系好多人都用佢嘅短板，其实就系佢跳紧嗰段跳舞嗰段啦。佢嘅动作非常之大，即系咧宅向来都有呢个倾向嘅，就系、是、动画，你知动画系通常日式动画系唔多喐噶嘛，一旦有啲好跳得好靓嘅舞咧，就会红噶啦。包括当之前阿书记嗰度嗰段舞啊，都系噶，嗰、那个唔关我类似啊。即系，所以大家睇佢真系唔一定系关落嚟嘅嘢。咁但系咁，啲人就会话，诶、哎，你做呢个教育节目嘅大哥哥，你跳埋呢啲舞，系咪教坏细路啊？咁啊，细路识鬼呢啲嘢咩？ 就系咯， 我就系知佢阿大哥喺度跳舞啫嘛。你唔讲佢鬼啲细路鬼知咩？咁啊，总之就系呢首歌固然系好红，但系同时都有一大班好啦，讨厌呢只嘢嘅。咁其实佢咁高点击率会唔会关嗰啲人士？其实有可能。你知黑粉都是粉咯，咁你都会推高咗个咩噶嘛，系嘛？唔肯定啊，咁啊，总之一个好红嘅一套片，虽然我相信听得我哋嘅，唔使我哋讲，你都应该听过或者见过。 如果你未听过嘅话，即系表示对完全冇兴趣，都唔使理我哋。 咁啊，呢件事我啱只能讲紧，喂，佢红咪红咯，人哋玩人哋嘅嘢，关你咩事啊？总之，总系有啲人走出嚟，再睇阿芝阿佐杰啲格格，即系。佢又唔系鼓励你做乜嘢，佢甚至系，你不如算啦 ，OK 啦， 我都唔知点讲啦，咪好咯， 好，咁今日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